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呢个3月27号嘅搏击会，今日咧有个人就缺席审讯，嗰个人叫阿爸，因为佢又唔知有咩做，咁咧就揾咗个替工 Anthony。 系，大家好。 咁啊，金金系我常任主持啦，同埋今日好特别啊，金金。 点解啊？ 我哋今日唔讲得粗口。 咁大镬？ 系。 上次已经唔讲得噶。 因为点解？唔系上次嗰、那个。嗰、那个我想讲破乸，其实上次嗰个破乸系完全可以接触到我哋，因为佢系我麻雀脚吓，兼且系一 佢同你即系除咗麻雀方面嘅接触，仲有咩雀方面嘅接触咧？ 你即系摆明乱乱 我唔系我问下啫，你又话你 今日我哋唔好讲呢题目 嘅， 点解要 tag 我今日嘅特别加班吓？上边即系之前嗰个我哋可以讲讲讲粗口，有饮食食都冇所谓吓。今日我哋特别嘉宾系丁丁，咁咧其实睇到幅相咧，其实好多网友都知佢系边个噶啦。咁因为佢今日身份敏感嘅问题咧，咁我就唔好特别提，即系嗰个组织系嘛？ 唔系，我想知我哋今次今日今晚咁嘅节目咧，咁我哋请咗丁丁上嚟咧，对我哋自己会唔会有危险嘅咧？既然你讲到嗰、那个， 你惊边个？ 嗰、那个咁危险嘅 啊？唔会有，我哋有个危险就系因为咧，其实好多人都想请佢做嘉宾， 系咩？ 有啲人请唔到就宣布同我哋惊俾人打， 唔系啊嘛？ 例如边啲咧？啊，唔好讲啦。 哦。即系嗰啲啦，某一啲， 我唔好讲啦。 OK OK， 咁啊，金金 咩色衫啊先？ 唔知我识咩？我知咩色眼镜，唔知咩色衫。 OK OK， 金金你有咁多朋友， 唔系冇， 系嘛？咁我无谓啊，得罪你啲朋友啊，即系而家唔系挑机嘅时候，系咪？ 不如介绍翻阿丁丁。 介绍翻阿丁丁，梗系简单啦，因为丁丁系一个好特别嘅人生，因为佢人生咧，好似成个人生都好 启蒙， 又唔系，即系好似 任重道远 咁。因为其实咧，你唔好搞呢啲嘢，你搞到人哋惊咧。因为佢唔系阿四方，阿四方就够胆死拍台走。我相信呢个阿丁丁咧，绝对唔会，因为睇佢一表人才， 咁斯文， 梗系啦，唔好立乱讲嘢。我踢完佢先。 OK OK， 其实我唔知自己佢先讲咩噶啦。 求小人才呢个 讲阿丁丁嘅出身，咁一间咧我俾足佢时间讲嘅，咁所以咧而家听我喷住口水花先。 好， 咁因为其实做访问之前，或者做今日节目之前咧，其实我同佢都倾咗一轮。咁点解倾咗一轮咧？第一我要知道佢有啲乜嘢方便佢讲，有啲咩唔方便佢讲。咁呢样系我哋同人做节目唔同嘅，有啲人做节目可以冇底线嘅，请咗个嘉宾上去完全系嘛，租职佢又得，游论佢又得，人哋唔中意讲咩，逼佢讲，焗佢讲，系嘛，打佢两巴又得。咁我哋花生台唔系噶嘛？ 我以为你讲紧我哋花生台。其他主持人添， 我唔知道你讲边个，我唔知道你讲边个，即系亦都有人系嘛 ？expect 啊，请阿何俊仁上嚟，啲人窒佢，窒死佢嘛？汉奸卖国贼，点点点系嘛？请阿冼仲加上，做乜打佢一巴？ 唔系，即系等于杀顶顶嗰一集都系啊！ 我哋唔系讲嗰啲嘢嘅 ，OK？ 即系我哋有时请嘉宾上嚟，我哋要顾及佢嘅感受。喂，我哋唔系同你温政党，我哋冇一样要花生党啊，大哥！ 嗯、 我哋话俾人听，我哋系一个斯文人，系咪？话俾人听，我哋系讲道理嘅，先有嘉宾上嚟接受我访问 啊 嘛。所以今日我哋系为成全呢个传统，系咪？咁、所以我知道佢有啲乜嘢咧唔肯方便讲吓、所以咧嗰啲嘢就唔好插得咁硬啊！金金，你同意吗？ 我同意， 同意 ，OK。 签字咯，我哋 签咗字 ，OK 吓。好啦，咁啊，金金俾把声人听下先，唔系金金， 你唔好见到人靓女你就晕啦、 啊。嗱， 你事实上晕晒啊，阴公。 因为事实上咧，头先我已经讲咗好多客气说话啦。哇，我真系晕晕地，唔系讲笑。 佢好少 即系从事社运 犀利，我同你讲。 因为从事社运嘅人咧。即系你话袁黎明都算系好咩噶啦？ 嗯， 哎，我握佢手啊，我走去海怡帮手， 握咗好耐啦，到你。 唔系我，OK， 你得， 系咪？我拖住佢手举高添啊！ 你继续讲啦，继续。 我啲相喺苹果见到，你相喺苹果见唔见到？ 我啲相系冇 噶。吓，不算啦，有佢啦，系咪？咁因为好少女仔系咁点讲咁唔锡身参加香港嘅社会运动，即系丁丁，我都觉得你系好高调。俾我声人听下先啦。 大家好。 嗯，系喎、 啊。 喂，你唔好笑咁淫啊！ 你耳仔做咩红咗嘅 ？Anthony， 你耳仔红咗啊！冇事啊你。 咁我哋介绍下佢，介绍完啦吓。 脚震啊你！ 其实开头嘅时候我都諗咗好耐点样踢你，因为又唔可以讲得太过重嗰啲嘢啦。另外一方面又唔可以俾人知喎。但据好多朋友所知呢，你而家大纪元道系做啲編輯性工作嘅，系咪呢？ 其实系主要喺广告嗰度， 即系要 call 客。 都要啊，都 大纪元都好大生意喎，我见佢好多个网站，好多地方。 哎呀，今日真係最惨啊 ，B 哥唔喺度。如果 B 哥又可以同佢倾嗰啲咩十八大啊 ，click clack 嗰啲，因为大纪元有好多啲嘢㗎嘛。 你错晒， 又话行边条线啊，又咩嘢？ 你错晒，我预咗第二节成节俾佢讲呢样嘢，点解呢？你知唔知？ 你讲话俾阿 B 哥。你 真 系有冇听我讲嘢啊？你又晕咗， 我冇玩。 今日你问你好唔掂啊？ 我冇玩，我只不过就系话你讲嗰啲嘢咧，阿丁丁可能熟唔熟个 B 哥？而家要挑机啊嘛，你明唔明 ？OK，OK， 好好， 系啊，呢啲嘢都索罗 B 嗰啲好皮毛啊！你大佬索罗 B， 我问你，我而家挑战 B 哥，你一日睇几多个钟头大纪元啊？你一日睇几多个钟头睇埋嗰啲八卦杂志啊？嗰啲咁嘅杂志睇坏人嘅，你系信埋你吹水嗰啲？喂，人哋而家大纪元几多嘢写出嚟啊？ 真系要睇大纪元， 梗系要睇大纪元啦。 睇埋新唐人添， 系啊系啊， 你大佬关噶， 梗系啦。 sorry， 我真系好背嘅，我人唔好意思。喂，好迂腐，我人。 人哋丁丁细细个睇呢啲嘢出嚟，五岁识写社评啦。你喂，你索罗 B， 五岁识写社评， 你索罗 B 你识唔识？你索罗 B 你识唔识？你唔识啊嘛，系嘛？咁 你好劲啊！你五岁就识写社评。写咩人咩学校嗰啲啊？咩人 你咪诈骗歌病？喂，咁索罗 B 你唔识，你又学人讲系咪？而家有个丁丁大纪元嘅大編辑喺度，衰嘢。 广告部啊，喂， 广告部， 但系你好吹得咁准啊，大哥。 因为一日咧，即系都要睇好多相关嘅资料噶嘛，系嘛？咁但系在此之前咧，我系帮助了解丁丁先。 好啊、 我咧，其实咧之前已经及佢 Facebook 好耐。即系点解？喂，你唔好喷走啦，系咪？冇可能，我话俾你听，冇可能喺 Facebook 见到个女仔靓得咁交关而唔睇佢嘅 profile 嘅。我睇过好多相，唔系香港影嘅。你好中意去旅行嘅喎？ 系啊，系啊，系啊，成日周围飞啊。 你啱啱去完边度啊？ 啱啱台湾咯， 嗯， 台湾嗰度翻。 之前你去过咩地方呢？ 之前啊，欧洲嗰边，比利时啊，伦敦啊，巴塞隆拿。 唔记得踢一样嘢，你估阿丁丁几多岁？讲唔讲得嘅呢样嘢？ 讲 得，你估下丁丁几多岁 啊？唔系你突然间咁嘅， 你估下 喂女士嘅呢啲秘密嚟嘅， 多余啦，讲呢啲一个二十岁嘅女仔去 二十岁， 哇！你唔需要咁，你唔需要扮震惊， 真系唔知，真系 你真系唔知咩？ 真系我唔理人， 我唔紧要 嘅 ，OK 啊，系你唔理得 ，OK 系 OK 吓，一个年纪轻轻嘅女仔 笑好靓。 我觉得你有， 你对眼都识笑，你对眼而家腰果状添啊！你对眼， 一个二十岁嘅女仔，即系去过咁多地方咧，你最中意边个地方？ 最中意啊！其实我中意美国。 哦，点解咧？ 美国纽约嗰度咯 ，Manhattan 咯， 即系觉得好，即系嗰啲叫 Metropolitan 啊，系啦系啦，近有少少近香港。 咁你点解唔中意香港咧？因为香港共产党。 我都鍾意香港，都鍾意香港。 咁 就似香港，但係人哋更加民主囉，更加自由。 会唔会嗰边练功呢啲空气清新啲呢 你记住呢一样嘢点样用你记住呢一样嘢点样用 嗰个 Central Park 係好靚嘅。 係 我就一日喺嗰度瞓觉都得㗎。 咁香港嗱、好啦咁我又想炒一少少话题喎。喂而家讲西九喎 ,Norman Foster 设计你鍾唔鍾意有冇睇过？ 冇啊。 其实佢主张大概系一个好大嘅公园，因为我觉得好多Metropolitan 你一定要有一笪好重文化气息，去 define 到嗰个地方系一个咩地方嘅一个 icon。咁但系嗰个 icon 唔系啲石屎森林，唔系一个 building 咯，而系一个公园。什么 define 到伦敦呢 Hyde Park 系咪海德公园啊嘛？喂，你出边有人卖热狗、洋葱、热狗两磅零一只，好好食噶，系咪？嗰、个地方系俾人去 hang out 去行，系咪去感受咗文化气氛？咁头先你话 Manhattan 好中意个 Central Park 系咪？咁嗰个地方点样有即系除咗系空气清新之外，有咩吸引到你咧？ 佢嗰度啊，佢你见到咧行下咧会有人耍杂技嘅， 嗯， 即系忽然间咧， 菜街都有。 唔同啊，人哋嗰啲， 你真系九唔搭八，你真系。 唔系，但我都听得好应，我都见过蔡佳嗰条友真系咁执嘅，佢企喺个碌嗰度。 你嗰啲心口碎大石，点同人哋？ 命中，佢只系企喺个碌度，两条摇摇板压嚟压去啫。即系我觉得佢嗰啲人真系执嘅。你有冇掟过眼仔落去啊？ 冇啊！ 我想问下，即系掟 Q 佢只脚。我真系睇下掟佢嘅时候，佢可唔可以 survive 到？我觉得系佢可以企喺个碌度咧，俾人掟只紧仔，佢都唔喐嘅。 唔系，但系赛街多人围观定系 central park 多人围观先？ 咁肯定系旺角嗰啲集中啲啦。 咁喂，咁反而如果你赛街嗰边表演咧，即系成功感大啲，咁多人围住，系咪啊？ 人哋嗰啲自在。退咗休冇嘢做咁样出嚟玩下啫， 即系咁你耍杂技就纯粹自在表演嘅啫， 系啊， 哦，自在自己开心嘅啫， 系啊。 咁你觉得香港有啲咩令你最觉得同即系第啲地方咁啊 ？Metropolitan 最唔同嘅咩地方？即系除咗冇民主之外， 香港啊，香港你知啦，香港始终而家都系大陆管啦，即系属于系我觉得系一个老虎口嘅地方啦，即系你见到而家言论自由啊，咩都俾人封杀晒，即系媒体都可以当你隐形嘅时候，咁你喺呢个地方即系 做咩都唔安乐噶啦， 系咯， 好怨气好重啊，唔使同你打乜都知道你。我觉得如果我俾把机关枪你就好危险啦，即系你分分钟冲落去下边杀晒所有人。 我想问下你几时开始投入呢个社运嘅咧？ 哦，其实我唔系参与社运噶，都 佢负责联络好多嘢，系嘛？佢唔系正式参与。 我唔参与噶， 所以就系广告 派咯。 系啊，你真系 你点同你点同嗰啲突然间行出嚟 讲到，你头先讲到佢有社运又成啊嘛？ 哎呀，你人哋好多好多人踢阿丁丁嘅大佬，你有冇见人哋 post 啊？出一张改图又踢阿丁丁啊？系嘛？佢咪从事社运嗰啲社运飞机场一定见到佢，佢仲唔系参与社运？你有冇参与社运啊？你梗系有啦， 但我冇踢佢。 你有打啊嘛？ 打咩啊？ 你话打咩 ？OK， 我冇啊嘛，系呢啲都系一种即系参与社运嘅模式。咁好啦，你最中意美国？你最长逗留喺美国逗留过几耐？ 差唔多接近一个月咯，嗰阵时 系一个月。 Manhattan 嗰边， 你系住朋友屋企又住酒店啊？ 住朋友屋企。 咁成个月都点讲？你真系好点讲啊？系好适应嗰种生活嗱。因为在Manhattan， 即是我朋友，即是我有些朋友在美国啦，那些是什么模式呢？喂， New Jersey 是一个什么地方？有 party 的地方，每一个 weekend， 那么有 party 啦，是吧？见下人啊，喝下酒啦。但是问题即是据我所知呢，你们那些学员呢就即是生活就很检点的。那在一个这么灯红酒绿的地方，你又怎样找自己的兴趣出来呢？ 咁我當然唔係 party 嗰啲人嚟㗎啦。 當然知啦，就係話你有啲咩正經，即係譬如我好鍾意食嘢，我鍾意周圍捐窿捐罅食嘢，又或者我好鍾意睇嗰啲文化表演，去邊度睇，又或者去邊度睇歌劇，諸如此類嘅嘢。 通常呢，其實我就好少搭交通工具嘅，如果去旅行嘅話呢，我多數係11號嘅，即係自己行嘅，係啦。我會由即係佢哋嗰個Upper Side 咧，即系上城区咧，我可以行到去下城噶。 要行几耐咧？ 行半日，可能两个钟啦。 我两个钟唔好多啫。 哇，咁大件事。 啊、 喂，咁我想知道啦，你如果你咁，你咁啲朋友一定系住 downtown 噶啦噃？ 唔系，佢住上城嗰边嘅。 因为我真系未去过 Manhattan， 我又唔知点同你即系讲个即系 location 嗰啲嘢。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唔系住喺市区嘅话咧，即系譬如我啲朋友。 New Jersey 就一段距离噶啦， 系咯，即系咁嗰啲人唔生性住得远嘅时候，你又中意搭十一号，咁行唔到嘅，有三个钟头，我先行到啱啱 downtown 个边皮嗰度，喂，嗰度人烟罕见系咪？咁啊，真系做唔到啲乜嘢。咁头先啊讲咗，譬如你即系好中意嗰个公园啦，咁但系咪就系你搭一个钟，即系一个公园中意咧？ 都唔系嘅，其实我比较中意系同嗰啲人倾偈啊，我好中意旅行咧。咁样搵啲人倾偈噶，好似去台湾都系啊，我会搵啲人，我漏人或者人哋漏我都好啦。 通常你会漏啲咩人呢？ 冇啊，中国人 好似啲你咁嘅人咯， 系咩？ 系嘛？ 咁啊，如果好似阿金金呢种 金金人 咧，你会 笑啲啦，即系尤其是眼笑到腰果咁，千祈唔好。嗰啲 你会有啲戒心啊？ 系啊，我本人好有戒心，所以我尽量撑大啲唔笑就系咁解咯。笑咗见唔到噶嘛，两只眼系嘛？咁通常如果我去旅行，我真係喺即係比如西方文明嘅地方，咩英国啊成日嗰啲嘢呢，我都鍾意同人倾偈嘅，但我又鍾意同啲賣嘢嘅倾偈。例如係啲咩呢？ 即系卖热狗啊，即系好好鬼死，好吹啊！嗰啲真系，因为成日企喺个街度做生意咧，佢系识好多嘢，同埋英国有啲热狗车、汉堡包车咧，好吹得嘅嗰啲系，因为嗰啲唔系你心目中成日谂到咁多人帮衬，嗰啲友仔成日喺度吹水啊，好好油嘅啫，咁所以变咗你食紧嘢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同佢讲好多嘢嘅。即系当然我真系未有呢个资格同佢吹政治咧，系咪？我又唔系咁熟人哋地方嘅政治啊嘛，我冇嚟同佢讲689噶嘛。689 What is 689？ 佢唔会咁讲咯，啊，即系唔会讲呢啲。系啦，咁变咗就系话，你可以同佢吹到生活上嘅嘢。 反而台湾就啲人好中意讲政治。 台 湾系，我 泰 国 都系 嘅，都系。 泰国都似 的士司机都同我讲政治，我一上车就话： 唔系啩？ 小姐，你是嚟看那个立法院的吗？咁啊。因为我搭去立法院嘛。 哇噶，咁呢立法院嘅嘢我留翻第二节先讲，系咪？我哋会抽尽晒咁多个去过台湾嘅人。好啦，咁你头先讲过你去过比利时同埋巴塞隆拿。 嗯。 喂，嗰啲地方你又中唔中意咧？欧洲嘞噃。 比利时其实就成个感觉系闷嘅，闷好多，啲人好静，好慢嘅。 嗯。 咁我就喺嗰边有个女仔啦，佢。同埋嗰边啲人呢，佢哋有一样嘢好叻喎。佢哋每一个人呢，你基本上求其立个人呢都操六七种语言㗎。 哇，犀利。 即係讲六七种语言。 犀利犀利。 例如呢，西班牙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 係啊，差唔多啊。因为佢哋嗰度啲人一半系讲法文一半讲荷兰话。 你计唔计方言先。 咁冇考究系咪方言。 呢个即唔识同你讨论。 对囉。因为如果你方言都计嘅话，你就好唔同噶嘛。 唔系，头先唔系法文同意大利文算唔算方言咧？ 咁唔算， 系咯， 唔算。咁但系意大利即系 就 国内就佢自己本身有啲即系方言啫嘛，系啊。 咁即系哇，咁你多数用英文同佢沟通定咩？ 同我一齐嗰个女仔咧，佢就德文啊、英文啊、法文啊、俄罗斯荷兰话啊、普通话、 普通话。咁你？即系你去揾即系去到嗰啲地方揾朋友啦。咁你如果揾到嗰啲朋友，系咪佢成程都陪伴你啊？同你去四周围游山玩水啊？ 唔系噶， 因为你讲到你咁中意 自由行啊。 我明啊，就系话你咁中意搭十一号车，冇理由接待你噶，中意搭十一号车，嗰个人喺嗰边住，梗系揸车大哥。你转头话俾我听，我哋不如行咩 upper town 下去。哇，大哥，我唔行两个钟，我揸车去嘅咋。 系啊， 咁变咗就系话，佢如果唔同你即系跟出跟入嘅时间，你去自由行嘅时间，多数会去揾啲咩地方玩咧？ 多数所以用 Google Map 系好方便。 嗯，即系你又中意 Apple Map 嘅？你用咩电话噶 ？iPhone。 即系你讲嘢唔可靠咯，明唔明啊？系嘛？ 你咁样话人就唔啱啦。 点样先啱咧？ 唔系咁，佢有权选择用乜嘢 apps 噶嘛？ 哦，突然间正气咗咁多，你只眼又变咗腰果 啊！系啦，我理你。 好啦，咁你同人倾偈， 平时俾你抽得多嘛，大哥 系嘛？啊，好。咁你去到比利时，你觉得佢闷？咁你真系好中意系点讲啊？热闹啊？ 都可以咁讲嘅。 即系等于你喺香港读书系嘛？ 啊，喺香港。 如果你喺香港读书，即系你唔可以趯你去英国读书噶咯。 英国啊，伦敦又系咯，我又唔系好中意嗰种感觉噶。 例如咧， 因为咧佢哋啲人咧， 即系寡人就喺英国生活嗰段时间，嗰个地方都系伦敦。 我唔欣赏佢嗰种自以为前卫嘅文化咯。 哦，嗰啲鬼佬有个名叫 Avant-garde， 系咯 ，Avant-garde 系啦，咁法文嚟嘅。咁即系佢所谓叫前卫，就系话即系其实。你但系好难界定伦敦嗰啲人自以为系前卫嘅，因为嗰个真系一个好多元文化嘅城市嚟嘅。 系 啊，咁你即系如果我界定唔到，即系伦敦咁，伦敦俾一个咩感觉咧？ 可能得罪好多人咯。 唔紧要啊，讲啊。 我觉得嗰度都几 唔使惊， 都几呕心咯。 唔系啩？点解咧？ 唔系啊，因为我。唔知系咪我问题啦？我去到边度见到嗰啲人咧，都系好有啲好 punk 啊，个头又好激动。 你去 边头 啊？边个带你去啊？吓， 是你带佢去， 我 是 我带佢去啊嘛？ 你想讲呢句啫？你都 系啦。喂，你去过 West End 未啊？嗰度边有咁多 punk 人啫 ？High Park 边有咁多 punk 人啫 ？High Park 冇 ，High Park 我都欣赏嘅嗰度。 咪系 嗰一区都 OK 嘅，即系有啲地方我就觉得 Oxford Street 有咁多 punk 人咩？ 咁嗰度冇，嗰度都冇，嗰度多大陆人咯。 哇！咁我即刻即系呢个借晒皮，即系话说我去嗰阵时就冇咁多大陆人嘅，反而阿拉伯人多，治安唔太好、 啊。阿拉伯人都多 系啦，咁但系问题大陆人又唔会，即系阿拉伯人唔会同你踎地啊，大哥。 咁佢哋冇踎地，冇咁话佢哋又。 咁但系即系我觉得英国最令人呕心系咩嘢咧？系天气唔好咯。 啊，系啊，系啊。 你喺英国最早起身，你试过几早起身啊？ 最早啊，可能 有冇 jet lag？ 少少咯，最早可能七八点咁样。 早啊你，当你瞓唔着嘅时候，四五点出街咧，好阴，好阴暗，好阴沉。但系问题就系话，点解你要出街行？因为喺屋企觉得好闷，同埋你会觉得啊，未去过呢个地方吓、啊，即系你住喺香港咁多年，你唔会突然间有一日 pat 行走去行出街噶嘛？但系咧，英国你会试下。因為我嗰時都住過英國比較邊皮啲嗰啲攤仔嘅，咁、但係你真係出街行咧，你會覺得好陰暗。不過你去到八點九點，佢會出一輪太陽，但係嗰輪太陽可能出半個鐘嘅啫。出完嗰陣太陽，成日都係死，即係死氣沉沉啊！但係問題嗰一轉陽光就係你喺英國最多機會見到陽光，但係一到日上三竿十一點零十點，佢又係收太陽，跟住成日都係咁黑掹掹咁樣。 仲要落雨咯，落嗰啲，但係佢哋又唔擔遮嘅喎。 系啊，我哋好享受。 系，我都有问佢哋噶，佢哋话就算落雨，我哋都唔担遮噶。 嗯， 系啊， 因为喺英国，就算系即系冻嘅时候咧，我哋唔会特别去，因为喺英国担遮好老土，即系除非落雨，落雨都未必担遮，可能着件长衫啊，着件 long coat 有个。 咁其实如果系英国担遮嗰啲，系咪即系一睇就知一定系外国人嚟咧？ 我又唔敢咁讲，因为通常啲人啊，喺伦敦嘅文化唔系你咁多出街嘛，咁、 哦、 所以变咗你冇机会出街嘅时候就冇机会用遮咯噃。咁、你唔同喺香港话，我落旺角买嘢，或者我要去边，好易 access 嘅。咁但系实际上喺伦敦喺英国你要买嘢咧，其实基本上你多数去啲 Tesco 啊，即系嗰啲即系大嘅百货公司买，你又买一转，你唔会成日行啊，好阴好即系好淹闷噶嘛。咁你喺伦敦有冇识过新朋友？易唔易识朋友？ 伦敦啊，伦敦我好少聊人倾偈啦。 点解咧？因为嗰个地方令你呕心， 都唔系咯，少啲。 边个地方你觉得最易识朋友咯？ 最易识啊，反而系喺巴塞隆拿嗰阵时咯。吓，系啊，因为嗰阵时我同啲 friend 玩呢个游戏，话一日之内搵十个人影相嘛。 哦，咁好简单嘅， 一日之内， 但系要有交流嘅、哦。要有交流噶，咁我分别揾咗啲印度人啊、阿拉伯人啊，咁样好、多人啊，都揾佢哋影。 同你去旅行都好开心噶咁样， 系 嘛？咁你多数去旅行系一班人去啊，同屋企去定还是自己一支公去咧？ 睇下去边度咯。如果你熟嗰个地方，你好放心嘅，你咪自己一个自由行咯。好似 Manhattan， 你唔会担心话治安问题嘅、到夜晚佢都好灯火昌明咁啊，你唔惊噶嘛？ 咁啊唔系啦，着住灯照搞你啊，咪即照抢嘢啊，成日有罪案啊嘛。 咁都系嘅，咁 好啦，又讲下台湾啦。呢一转去咗台湾，你有咩所见所闻咧？即系唔好讲嗰啲社运住。台湾系咪一笪好空气清新嘅地方？你觉得？ 台湾 OK 啊，天气几好噶。 去台湾食咩最多呢？ 食咩啊？小食咯，夜市嗰啲一定去噶啦。 即系正餐唔食啦。 正餐啊，佢嗰啲都当系正餐噶啦，人哋嗰啲。 咁我又唔识喎。 即系嗰啲卤肉饭啊。 咁多唔多去台湾啊？ 吓、啊，唔系我突然间唔知点跟你哋。OK 得。 你唔好似眼成腰果咁先得噶，大佬。 台湾嚟讲，其实真系小食多的，正餐反而你话真系去嗰边正餐，你因为你食咗正餐。跟住你出行行到出街，你见到咦嗰啲嘢好得意喎，你又想试下行过少少，又见到嗰啲嘢又想试下， 眼花缭乱。 系啦，即系你嘅正餐咧，反而你系会唔会特别话去，即系坐低食个正餐，反而你可能即系入去啲铺头仔，食嗌一碗嘢，咁啊食即系几个人分咗之后，跟住再去 食下食下就饱啦。 系啦系啦系啦，会咁样多啲咯。 我其实去到台湾，我最中意食牛肉面啊，唔知点解。 都出名啊！ 佢真系坚系间间铺仔咧，好平好平，但系佢嗰碗汤咧唔同味嘅。 哦， 所以我觉得即系你话你有你独家配方，佢话佢有独家配方，即系香港话俾你听咩叫正宗台湾牛肉面啦。有啲人咧就攞汤精嚟煮台湾牛肉面嘅，你知唔知啊？ 嗱、你讲过噶啦， 喺度连知啊嘛，要解释一次啊嘛。咁嗰啲人煮嗰啲咩乜？啊！脂肪牛肉面咧就用汤精嚟煮嘅。 咁你觉得啊教主嗰啲系咪用汤精嘅？ 梗系啦，佢又同你讲嘛。 哎呀，你好鬼醒噶， 你知唔知选完你知唔知选完2011年啊？我哋个个收到罐汤精嚟做礼物啊！ 系咩？ 你睇下教主对我哋几好啊！阿土有冇送过啲咁嘅嘢俾我哋啊？蛋都冇只啊！系咪咁讲啊？ 系 咁喺度有酒饮啊嘛！ 所以台湾所见所闻，我哋第二节翻嚟讲休息一阵。 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行，大军阀。 唉，近排个市好难炒啊，师傅师傅，咁点搞啊？ 梗系啦，股坛凶险，风云变幻。 咁要点样先可以洞悉先机，运筹帷幄呢？ 当然要学孙悟空咁样，骑喺嚿筋斗云上高，睇清楚呢个股海形势方向，然后先有智性嘅把握啦。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8-9，由文昌、云涛、 马田 为你主持。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翻到嚟第二节咧，我哋其实就讲紧咧。台湾嘅所见所闻， 好性感啊！你讲声突然间， 唔系，因为头先笑得好犀利，我突然间 control 翻自己嘛。 OK， 我又见到你只腰果眼，你咁 冇， 冇唔紧要啦，我睇错啦。好啦，咁去到台湾啦，你话你头先话的士司机同你讲政治嘅， 系啊， 你需不需去立法院啊？咁嗰啲咯，系咪啊？ 系啊系啊，因为我咁我目的地系嗰度啊嘛。 你去台湾做咩啊？今次 我主要咧。第一日我是去睇神韻啊、嗯 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咩叫神韻？ 系咯系咯，我都想知道，因为香港我听闻咧就话香港系谂住会上嘅， 系上过嘅， 上过嘅。 嗯， 哦，因为跟住之后我唔知道，就我再听就好似话就话因为某一啲原因，所以就唔俾佢再嚟系嘛？应该咁讲，系咪可以咁讲咧？ 系啊系啊，吓、啊，即系当其时有啲原因啦，就 即系我想知嗰个系。97之前定97之后发生的呢，就唔俾佢嚟。 神韻、哦。 係呀係呀，我唔知 道。神韻係97后。 97后嚟过一次。 其实是早两年嘅。 即係嚟过一次。 係新办咗，直情啲飛都賣咗出去㗎啦。咁然之后呢，突然间有人啦，有啲组织啦，有啲人啦，咁就喺嗰、那个、其实我哋演员已经嚟到香港㗎啦，准备过海关㗎啦、 嗯、 就喺嗰度截停咗啦。 嗯。 截停咗之后呢，有啲好粗暴嘅对待啊， 例如咧， 然之后遣返啊咁样咯。 唔系，我想知道神韻嘅嗰啲演员咧，系大部分咧系嚟自边 外国嘅？ 唔系，你未解释咩叫神韻？ 系啦，神韻咧其实系一个传统嘅中国5000年文化嘅一个表演嚟嘅。 嗯，系咪舞台剧咧？ 唔系舞台剧， 系一个乜嘢表演？ 属于透过一啲传统中国古典舞啦。透过个舞蹈去带出一啲 message 出嚟、嗯，即系点讲咧？有少少似，有少少似嗰啲演戏剧啊、 哎， 但又完全唔 系。好似我 佢又冇对白。 我等谂起一个人啊， 系啊， 我点解突然间呢个人咧？唔系，呢个人咧，可能你都会识佢噶。佢系整个饺子噶，佢系喺葵涌嗰度有间店噶。 邓妈妈 系，因为佢 唔系你讲，你可以讲呢啲，但系你讲到人哋听， 我 即系听得明 嘅 啫。 我唔记得个人叫 咁关邓妈妈咩事咧？ 啊，点解我会讲邓妈妈咧？因为我试过有一次 食佢嘅饺子， 喺香港个美食节，咁就即系我同几个朋友啊贪得意咁啊，中意周围去买飞啊，周围呃嘢食咧咁样咁。咁啊，跟住 你几坦白噶啊？阿耀光眼， 点啊你？点啊你？ 我今日好精灵嘅，突然间 系得咁样，跟住之后就喺邓妈妈嗰度嘛，同阿邓妈妈倾开偈啦。咁跟住就邓妈妈就有同我推介过话啊，咁应该可能你讲嗰时啦，就邓妈妈有同我推介过就话啊，你睇有冇兴趣去睇一套叫做话佢叫做 一个唔知咩剧都唔记得咗，总之系类就佢话即系叫神韵嘅。咁跟住之后我试过上网 check 嘅，吓咁就见到哦，原来系啲舞蹈系一啲好似话嗰啲人好似敦煌石窟嗰啲咩飞仙女咁嘅格局咁样嘅， 系好靓噶嗰个佢个。演员啊，嗰啲服装、嗰啲配搭啊、色彩咧，全部都系好靓。 嗯， 系啊，咁佢就透过一啲 message 咯，即系佢会有啲传统中嘅故事嘅、嗯，好似嫦娥奔月啊、后羿射日啊嗰啲，前几年都有做过，但系今年有啲咩内容我就唔讲啦。 嗯，啊、即系年年唔同嘅， 年年唔同噶，年年主题唔同、嗯，最重要嘅 神话啦，即系中国古代神话啦。 啊、最关键咧，其实系个结尾啊。 嗯， 佢个结尾咧，往往每一年都会暗示咗一啲。是啦，暗示了一些寓意出来的。是啦。 即是是一套预言劇来的。 你可以说是预言咯，都可以。 嗯。 是啦。 咁你睇即係最主要去台灣睇神韻啦，咁你好滿意個表演啦、performance 啦，咁你都 好推介大家去睇。 咁啱呢排又即係發生咗台灣學運喎、你係點睇台灣學運呢？ 福茂。 福茂下 系啦系啦， 太阳花学运， 太阳花学运， 太阳饼学运，而家系 太阳饼， 而家叫太阳饼学 运。你佢即系啊，你又点睇呢件事咧？因为我见到香港好多政坛中人去咗抽水啦，系咪啊？金金大师你成肚冤冤屈喎？ 喂，唔系喎，真系我觉得嗱，第一我真系觉得咧，台湾佢哋今次个学运咧，其实佢哋自己本身已经做得好好噶啦。咁我亦都唔系好 buy 一样嘢，就话我哋香港一啲嘅有政治又好，冇政治又好，或者系一啲团体咁样，话走过去嗰边话去声援啊咁样，即系我觉得你声援嚟做乜啫？人哋已经做得咁好啦， 即系等于汶川地震，你又走去救人搬石仔，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觉得人哋已经系做得咁好啦。咁同埋況且一樣嘢就有啲就仲好少啦，就話過嗰邊去參考啊，去學下人嗰啲嘢。咁我心諗，你哋已經要走去 OCAM 裏面學嘢㗎啦，你班契弟，sorry 唔好意思啊，即係你班人已經要係去個 OCAM 度學嘢㗎啦，係咪？用對眼去啤人啊之類嗰啲乜嘢㗎啦。咁你哋去嚟做乜咧？即係我覺得，因為有樣嘢係真係要好清楚，要搞清楚一樣嘢就係話今次我覺得我哋香港人純粹一樣嘢就應該就話我哋喺香港去做一個 support， 係喺個網絡上面幫我哋發放消息，俾一啲message 佢哋話我哋支持你。跟住之後我哋要反思翻一樣嘢嚇，即係如果即係我本身俾人 label 係激進嘅嗰啲人啦，嗰啲人士啦，我哋應該反思翻我哋香港人有冇咁嘅勇氣去企出嚟去對抗。即係如果你走過去咁有咩用咧？你走過去，你係咪真係可以動用到班人，一班學生真係可以封嗰條街，入侵一笪建築物？我唔講嗰啦，邊度建築物啦？可能男廁、女廁都得啦嚇。咁可唔可以做得到呢樣嘢先？即係你做唔到嘅時候，你走去睇嚟做乜咧？跟住之後近好似前日啊，有班學聯嘅傻人又話會咩提早佔中啊？得我知你佔領金鐘啊嘛，係嘛？金鐘地鐵站啊嘛，即係你冇低能啊！你班人，我覺得。你就算我俾你哋班人咁样企到出嚟，有几多香港市民系会肯去牺牲最简单嘅嘢，牺牲个经济去做呢样嘢先？喂，人哋嗰啲真系拉闸噶，讲紧，人哋真系会有啲人去俾啲 supporting 出嚟噶，捐啲物资出嚟噶，吓，亦都有一啲义务律师即刻，即系你当佢哋宣传又好，点又好，即刻会出嚟话，如果你哋有人系有啲。可能有法律嘅需要嘅时候，佢哋係会 fully support 㗎喎，有冇呢啲咁嘅嘢添先。另外我想讲多样嘢就係话，我呢班人话去学嘢，我心諗六七暴动嗰时已经有班人喺度啦，你学乜鬼呀、啊、你唔好同我讲我哋香港冇暴动过啦。你最近期都叫最近代，你同嗰个嗰班韩龙，你举你哋都佢哋都学到嘢啦啩，咁多呢啲叫做話影像嘅錄影嗰啲咁嘢，咁學乜鬼嘢啫？即係你同嗰同學翻屋企瞓覺啦呢班人。 即係嗱，講真啦，即係我打插少少嘴先啦。阿金金嗰啲嘢就一啲係同意，一啲唔同意啦。同意喺邊方面呢？即係我覺得香港從政嘅人，咩叫從政嘅人呢？又或者可能係你參選立法會啦，又或者你本身係一個政治 icon 啦，又或者本身係你即係牽涉到你自己有冇做嘅，牽涉到言論自由嗰啲一關人等啦，係咪？你去嗰個地方呢，其實你係幫唔到件事。第一，第二件事就係話。 大佬你唔好咁，即系你唔好咁 seven head 走去影张相啊，摆上 Facebook 啊，大佬，即系呢啲好 seven head 算唔算啊？ 唔算，我讲英文啊嘛，啊 okay 啊啊即系呢啲叫我哋鬼佬咧，有个字叫 cliche 啊，即系好 old school 啊，即系太过老土啦嘛，呢啲嘢 系 咪？即系你做嗰啲嘢系除咗两个字抽水之外，系冇第二个解释嘅。不过有一种人系，我觉得唔在于你头先闹嗰种人嘅，就系、是、譬如我 plan 咗个 trip 去台湾。系嘛？即系我经过台湾，或者我本身有假期去嗰度。 唔系，我求我而家讲紧系特登飞过去讲啲人。头先我都讲系特登飞过去啊，直头系开张名义话，我而家打张飞，我过去支持佢。我系呢啲人，我系特别睇唔起嘅。 咁我觉得呢啲人都有两即系点讲？分开两堆嘅，一堆就系头先我讲个从政嘅人， okay, 又或者你系一个社会 okay, 即系 public figure， 你会自己金金，你会开个 page public figure。 我冇喎、 啊，你将会嘅，你会嘅，你都算系，所以你唔会做呢啲咁嘢，所以你系点讲叫有政治敏感度咯。你如果你系一个 public figure， 而你去做呢啲嘢咧，我除咗觉得系抽水，你有冇第二？ 唔系，因为我自己睇翻一样嘢，就系我会觉得我哋应该系去反思翻，就系话台湾佢哋今次可以有一个咁嘅运动，叫做话进行紧啦，而我哋香港都仲喺度讨论又讨论又讨论。即系冇意思啊！我呢样嘢， 即系第二样嘢嚟讲就系话，即系如果你话，即系譬如我自己咁啦，如果我咁啱退咗台湾，你问我会唔会去睇咧，我系会嘅。咁、你话我系咪 perfect figure？ 我梗系唔系啦，问我你又唔系乜党乜党，只不过就系话有啲嘢你唔喺当中咧，你系感受唔到气氛。我举个好好嘅例子，睇波就系咁嘅事啦、你觉得你摆个电视机喺度系嘛，62寸，你又会睇到嗰场球赛有几精彩咧咩？嗰啲欢呼声同粗口，你去到现场先有睇噶嘛？你要感受嗰种气氛，睇下人哋点样安排。你点样即系譬如你去大球场都好，你最叻就行嘉乐连山道啦。你行上嘅时候个心情好紧张嘅，系咪？即系当你去到一个群众聚会，你去之前其实你心里准备一大堆问号，你有啲嘢唔清楚嘅。但系你问题你支持个 motion， 你点样行呢段路咧？你行嘅时候有咩感觉咧？呢啲嘢咧睇新闻睇唔到，你真系去感受一下。我都唔反对你，只要你唔系一个公众人物，你谂住去抽水。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你话嗰班怎么学联？任何一班人未犯罪之前咧，我哋都假定佢冇罪嘅，即系呢个。 我话佢哋犯罪， 所以呢个系个普通法嘅精神。所以你话佢哋啱同唔啱咧，即系我唔评论啦。即系我觉得如果你 唔系我唔系话佢哋啱同唔啱啊，我只不过就系话你哋系要做嘅就去做啦。 所以 唔好咁叫咩？噏完咁啊点啊？ 唔系，所以。佢未撤退之前，即系当然你话喂占中三子个态度软化喎，呢样嘢我承认嘅，所以如果你闹嗰三只嘢咧，我都举脚赞成嘅，因为嗰三只嘢明显已经违反紧佢自己嘅声明，又或者原本违反紧佢自己想做嘅运动。但系问题嗰班学民咧，即系我觉得佢而家真系好似有少少想做咯。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喺而家阶段咧，我除咗就系话，哎好啊，你做一做俾我睇，我就唔会质疑佢而家咩动机嘅，因为你始终。未犯罪都唔落，我唔会闹佢住咯。但系问题，如果明显佢又转向咗，即系其实大家想参与呢个占中运动，但系突然之间又不如我哋占领金钟，我哋唔系讲占领中环，咁啊大家一齐讲粗口闹佢啦，系嘛、我非常之认同嘅。不过呢件事未发生之前，呢件事唔系事实之前，我又唔去即系批评嗰啲有心去搞运动嘅人，即系等于阿金金，你啊吓如果有朝有一日系搞上水，又要搞个什么驱赶蝗虫行动啦，我唔会话啊呢条契弟出嚟抽水啦，呢条契弟出嚟选啦，呢条友即系 我嚟紧4月13号，我个北区水化关要组系会有一个购物日嘅活动 噶，咪就系咯， 我哋呢个系纯粹系教大家去。边度即当自己系水客，你去边度买嘢？ 好啊，学文啲人都系咁样讲啊，唔系学文思潮啊，系嘛？学联系嘛？ 喂，我呢个真系做啊，讲紧， 唔系人哋都系做嘅，人哋都话 我睇下，我睇下，我睇下， 咁咪咯，系啱啦。大家应该抱住呢种啊呢种性格就呢种态度就阿金金，你四月几号去啊嘛？啊，我睇下，我睇下你做得有几多成功。你做之前我都系正面支持你嘅，但系原来你嗰日去到 BBQ， 去到又唔推铁马，又唔打人，又唔闹人，又走嘅咧。啊，你摆明系卖假货，所以金金系要声讨嘅。嗱、啊，咁就啱。所以咧，系香港地咧就。即系多元意见嘅， 唔好意思，我哋俾翻丁金讲， 系啊，我唔讲，系啦，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咁所以啊，即系今次你睇到啲咩特别嘅嘢，而香港做唔到咧？ 佢哋嗰个人民咧系团结得好紧要啊！因为我24号晏昼去啦，咁系我去立法院嘅，咁因为佢第二日即刻占领咗行政院噶啦，系、其实喺隔篱嘅啫，后一条街。佢哋咧，我去立法院啦，去到你根本上你系接近唔到个立法院嘅，系多人到咧静坐， 啲人係好有秩序靜坐坐喺度，然之後佢哋間中可能嗌下口號啦，但係好和平 嗰種。你有冇去過七一啊？ 七一有啊。 你覺得嗰個情，即係你覺得係你喺台灣嗰個感覺係邊年嘅七一呢？ 邊年嘅七一、啊？ 又或者對比起上年嘅七一係多定少咧？ 咁一定冇七一咁多，佢嗰度可能一两万人咁样咯，一两万人。 但系一两万人坐喺马路，你都唔使喐噶啦噃。 真系唔使喐啊！即系同埋我哋去到，我去到我好深刻一个感觉就系、是，一有人受伤咧，或者咩咧，全部人系会一齐咁样嗌，啊有人受伤啊，快啲派医生嚟啊！系嗰种团结。 咁但系佢系占领行政院嗰时先清场啫嘛，咁你喺现场就系喺嗰日喺嗰个环境喺嗰笪地方听到有人受伤就有啲咁嘅。 是啊是啊是啊， 即系好团结嘅， 好团结，真系好团结。 你会唔会觉得中间嘅部门喺度咧？ 我觉得冇咯， 一个都冇。 我嗰个 area 系冇咯。 你另外一样嘢，我想问一下你，据你， 因为佢已经入咗去啦嘛，佢已经占领。 哦，兜咁大圈嚟，哦， 唔系，即系嗰部门已经入晒去啦，出面嗰啲又唔系部门嚟啊？ 出面静咯。 唔系，即系我有条问题想问，即系嗱，你俾你感觉头先就话系啲人好团。会不会有些人是觉得这班人很阻事的？有没有？ 这个其实呢，他民众一开始是你占领立法院，人家是听到去支持的嘛，人一开头。但到25号开始呢，一到他占领了行政院呢，啲人的态度是180度转变的。 即是你讲是出面的人呢，定是周边冇加入的市民呢？ 冇加入，甚至是一些平民，他们都是反对学生去占领行政院的。 嗯、 因为你他说你不可以瘫痪了他行政的工作嘛，一日都不停得的嘛那里。 嗯， 咁佢哋系 即系嗰啲好理性嘅呢方面嘅，佢哋即 系 佢哋觉得佢哋会认同佢哋去嗰个立委会，系咪立委会啊？ 立法院， 立法院 系啊， 但系就行政院嗰度咧，佢哋就唔认同嘅。 行政同立法系两个机关，两个机构系两笪唔同嘅地方。 我知道，我成日 紧要唔紧要？ 然之后到25号开始咧，政府嗰个态度亦都系强硬咗好多嘅，因为佢嗰一日。由佢開始咧，係淨係封立法院嗰條街啦， 嗯、 然之後第二日咧係封行政院嗰條街啦，封埋總統府嘅、嗯，直情係三條路封曬嘅，你見到係、嗯。然之後 你會覺得好緊張咧、啊，那個氣 係好緊張，因為我哋就企喺即係第二日啦，已經我係因為我住嗰邊係行政院附近啊嘛，所以我睇到係啊， 咁堅抽， 直情係你行呢條路咧、 嗯， 對面嗰度就係、是。可能一百几十个警察啦， 即系示威区， 就是中间有一啲佢哋叫做蛇龙啊嗰啲嘢， 嗯嗯， 即系嗰啲好似一个圈一个圈咁样，有啲刺咁样嘅嘢咧，咁就一路包住晒嗰度噶啦，已经系个气氛已经系好咩噶啦，咁到啲人一冲过去一占领嘅时候咧，咁当然佢政府亦都做嘢啦，佢短短六个钟清咗七次场。 嗯， 是好恐怖的，我感觉在电视看我都觉得是很恐怖的。 但你在台湾同人倾偈，你觉得台湾普遍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是什么事，是什么性质，同埋占领行政院和占领立法院是两件事来的。 一啲啲咯，一啲啲都知道 的。即是这几天我看到新闻，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留意呢、 嗯、 ,TVB 成日报了一个身份，就是 TVBS 做了一个民调呢、 嗯、 有不知七八成人是反对占领行政院的、 嗯、 但你问回你身边的人呢，即是不占，即是不支持占领咯，即是占领就是暴民咯，但他没有讲过那个 poll 你是支持占领行政院定是立法院那里两大地方来的。 所以近今日都有一张相是在、面书上面封存的嘛，就是那个 TVBS 那个采访车呢是黐满晒 label 的嘛。 他们抹黑嘛。 啊、就说、TVBS 就抹黑呢件事嘛、嗯、就冇将个实情讲出嚟。 所以有啲人就係话，即係如果你话到咗七一占中嗰时呢，啲人可以学下。即系去贴翻 TVB 嗰啲乜车，咁、嗯、我哋都系啊， 唔系，但有样嘢就系、是，个问题就系话，究竟贴呢啲嘢上去嘅人，即系我哋香港人系特别蛇龟嘅有样嘢。点解头先讲话我哋香港人有时做嘅时候咧，就未必够胆做，因为佢哋会惊，咦，我黐咗上去嘅时候，会唔会跟住就俾人拉嘅咧？会唔会有啲咩要上身咧？ 唔系啊，我黏亲一个铁马都俾人黐满贴纸啊！ 咁而家人哋嘅车啊嘛， 冇关系噶，架车大细都系啲人都系咁黐噶啦。 OK OK。 而家呢样嘢我唔惊，即系香港人未至于死鬼到咁、嗯。你话你叫佢推入去掟汽油弹就冇人肯啫、嗯嗯。但你话你叫佢贴啊贴贴贴啊乜啊贴啊物啊，喂，嗰啲好轻骑啊，香港人会做嘅。 咁香港人都有个是但男嘅， 得个啫， 得个啫， 就唔系有两个啊，即系佢得一个啫。 唔系，因为睇翻台湾呢单嘢咧，即系我自己即系对比翻自己香港而家发生紧嘅事，咁我都其实系觉得系一个借镜嚟嘅，因为其实佢哋有。比较多人醒觉，尤其是南部嗰啲比较多人醒觉，其实真系好主要就系因为上年有人喺台湾嗰边登个广告，咁呢样嘢都系我自己有个 即系所以咖喱饭就好嘢，系嘛？ 你听我讲埋先啦。 OK OK， 你咁快你又抽落嚟，又话精灵，因为我自己听翻，又话听，即系我自己听翻，我有个亲戚喺嗰边住嘅，佢自己都会同我讲，其实相对嚟讲咧，這个服务咧。是在一些叫做话是中高，即系总之系收入比较有钱嗰班人咧，同埋即系搞生意嗰班人，佢哋系会中意嘅，因为佢会觉得系帮到佢哋去发展嘅。但系反而系中下层嗰班咧，佢哋系会唔中意呢个协议嘅，因为佢会觉得呢个协议系会令到佢哋冇咗饭碗啊。因 为希望 吓冇饭碗啦。同埋一样嘢咧，而家台湾咧其实都有一啲情况发生紧咧，就系有啲屋。起咗咧，系吉嘅，系留嚟买俾啲大陆人，唔买俾台湾。你就算台湾人想买，佢唔买俾你嗰啲人， 即系同香港嘅情况好似 系啦，系啦，即系慢慢同埋亦都有啲铺头咧，有啲铺头西门町，佢打个比喻同我讲西门町，有啲系连铺嚟嘅，佢当佢假设我讲即系求噏噶咋，三万蚊台币，即系当然冇咁少啦，三万蚊台币，我打个比喻啫，一个大陆人嚟到十万蚊台币。我租，我唔系租你一个，三个加埋30万台币，就扯高咗嗰度个租金噶。而家系确实做紧呢啲嘢，但系当然你系嗰班有钱嗰班，我冇所谓啊，我立完啲钱我咪走咯。咁而嗰啲民众系确实系睇得到有呢样嘢啊嘛。 咁其实我以我认识嘅台湾系一个好人本嘅社会啦， 系啊， 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尤其香港俾到台湾嗰个反面示范咧，就系、是、其实香港有好多本身系人本嘅嘢，就变得产业化啊嘛。嗯、即系你房屋嘢系咁啦，即系同埋你自己本身以前房委会辖下嘅一啲即系铺租，即系其实嗰啲铺位啦、 领会啦， 系啦，即系其实你会俾好多街坊自己经营翻噶嘛，其实系 啊系。 咁但系你而家你发觉好难，即系你原本系即系街坊经营嘅一啲铺头啊，即系变咗日本城，我留话你咁啦。是啊，你买一嚿擦纸胶，以前是买一嚿咁买噶嘛，而家系成排咁买噶。 因为以前嘅文具铺，而家冇啊嘛。 而家成排咁买噶，你买支铅笔，以前我一支买噶，而家成排咁买噶。 又好似系你听到啦。 mini mum 噶，你以前嗰啲即系嗱，嗰啲我哋自己本身嗰啲，即系好好好好，即系嗰啲以前嘅铺头仔啦。 嗯、 你 even 你唔好话乜嘢啦，即系其实你原。一支好豆泥铅笔，你一蚊支都冇啦，唔使啦，系嘛？五毫纸都可以买到一支噶嘛？而家边度有嘅啫？边有可能嘅啫？喂，你唔系要咁多嘅喎，其实讲真，你就算电池啊，你四排佢捆埋一齐啊，佢都可以拆一粒俾你嘅买 嘅。以前有以前有， 以前黑猫电池系 有嘅，有嘅。 而家冇黑猫电池，只有劲量。 即系而家系冇咗啲人情，所以点解话即系台湾佢系好怕就系冇咗台灣人嗰種生活方式， 是啊， 我諗就係其實係有係特別係佢嗰種人情味咯。 因為你原本台南嗰班其實都支持嘅，因為台南嗰班都係比較生活比較叫做平穩，同埋都冇話我唔好用窮啦，即係總之佢哋都富足嘅。咁但係個問題，如果你再引入一啲大陸嘅外商嚟到投資 whatever 都好啦，或者多啲遊客嚟，即係佢哋係 appreciate 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佢見到咦？就是、我點解會特登我會提翻就話因為廣告，因為廣告就提翻佢，你哋自己留意翻我哋香港發生緊咩事。跟住之後佢哋嗰邊嗰啲傳媒跟住之後係炒作噶，咁嗰啲市民先知啊嘛。 我真係好同意，咁啊係，即係你兩個真係講啲我以前冇諗過嘢，係咯，即係好似好同意你兩個講啲嘢啦。第三節翻嚟咧，我哋俾一個炮台咧，就是、炮打索羅邊，休息一陣。 有關女士。 中環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 ，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系咪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倾下偈，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傍下身啦。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 Roger、 史提芬。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嗱，嚟到第三节咧，就要炮打索罗 B 啊嘛。 点解嘅？ 因为点解要搞索？唔系点解要搞索罗 B？ 因为点解咧？因为佢成日话自己好熟中共党委书记啊，乜嘢政治啊，哇唔得。喂，你啊，即系睇好多有翻，即系有关方面嘅资料啦，丁丁。 系咯， 你话俾我听，即系 睇少少啦。 啊，好啦，睇少少。 哇，你大纪元爆好多嘢噶。 唔好讲啲，唔好讲啲吓。即系你啊，俾啲 insight 出嚟啦。即系究竟中国共产党有几贱呢？ 活摘器官。 大家讲活摘器官先啦。 系啦，系啦，系啦。 活摘器官一定系唔啱啦。 讲都知唔啱， 天理不容啦、啊，简直 系一件系一件咩事嗱？第一，点解你会知呢件事先？即系有个活摘器官咗嘅人话俾你听，我俾人活摘咗器官啊！咁嗰种， 咁其实嗰阵时好多人权律师啦，同埋一啲即系大卫麦塔斯啊，有冇听过啊？ 咩叫大卫麦塔斯？隔大卫探我知。 大卫麦塔斯是一个国际的人权律师来的、 okay、 他有帮我们发声的、他都出了一本书叫《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里面呢其实讲了说中国存在着活摘器官这件事呢是到现在都还发生的、有52种证据在里面的 是针对政治犯的 不只是政治犯、 即是 有宗教的人 宗教上面好吗 宗教人士啊西藏那些请愿人士啊、亦都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啦、所以说 但我想知道活摘器官呢他是即是 是啦、 一个咁即是在你清醒的时候活摘落嚟啦然后咁样敲问你 怎样其实 冇错啦咁解释一下活摘系咩意思啦、活摘系唔落麻药嘅情况之下一刀咁样落去、即系当好似嗰啲 我见你望住我落刀 即系当 你望住 Edmund 啦 Edmund 唔系啊我哋好认真 啲啊唔好 听唔系呢下到啊 即系望住 唔系呢下到俾搵腰骨啊 梗系啦，突然间人哋叫我 app 揾我，点识应啫？ 系唔好意思， 唔紧要吓，继续啊。 总之就系唔落麻药嘅情况之下，五花大绑咁样就落刀咁样咯。 但系你觉得呢个系一个点讲啊？叫政治迫害定还是真系偷你啲内脏去卖咧？ 唔系政治迫害， 真系卖钱， 系卖钱，系、一个黑市市场。 咁就去咗噶咯。 直情系你当权者啦，成个共产党啦，我都。 咁冇針對性喎，如果你咁講，冇針對邊啲人 嘅。咁我頭先咪講到話係一啲宗教嘅人士啊，哦、特別係一啲宗教嘅人士啊，好大面積嘅宗教人士。 會唔會 係 針對一啲即係唔會有人同情嘅人咧？ 唔聽話嘅人啊， 唔聽話， 即係譬如話有 藏獨嗰啲咩示威人士啊，可能 即係譬如話而家，譬如話假設而家之前就譬如話昆明嗰邊佢哋就話係啲新疆嘅嗰啲武裝分子，咁、如果假設佢真係捉到一啲武裝分子，亦都真係佢哋做嘅，或者唔係佢哋做又唔知啦，即係總之針對嗰批人，咁佢可能都會喺呢啲人嘅身上邊行呢個刑啦，我用呢個刑嚟到去即係刑罰啦，叫呢個刑罰咁樣噶咯，都會有機會。是不是 啊但是这样东西是不允许的嘛不人道的嘛完全是反人类的罪行来的嘛。 嗯、啊、但是我想知道通常活摘完那人都是轻了。 你被人活摘了你的器官。 应该 你的心肝 脾肺。那人神功护体啊大哥啊 应该都不会长命到边了嘛。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因为他活摘了你最多都是帮你我不知道会不会缝埋其实。但问题就是剪 了你的。没有的他为了呢要消灭证据呢直情有焚尸炉的了。 嗯、 直情火化这样 即係完全冇證據，直情嗰啲係醫生呢亦都係即係做嗰啲手術嘅醫生啊，你諗下個醫生係麻木到呢，佢一日要做咁樣五十幾個人啊，講緊你個人係要去冷血到咩程度你先可以做得出呢啲嘢。你唔好講話武官啊定係咩軍官啊，佢哋就算每日殺幾多人啊，佢哋睇到嗰個情況啊，係佢哋都覺得驚啊，係震驚。 喂，嗱，即係既然你講到呢件事， 每日五十幾個， 係啦， 呢個係少噶啦，我講緊， 嗯， 多起上嚟咧， 係啊。你諗下，首先我俾啲數據大家啦，可能 好啊好啊。 你諗下，可能你要一個器官移植嘅手術啦，要去做， 嗯， 你一定要係器官吻合，供體嗰、那個供體要吻合啊，血型各樣 DNA 都要吻合。 Good point， 嗯。 咁你喺美國？我假設你要做一個腎臟移植， 嗯， 你等候時間可能三至五年嘅， 嗯， 你慢慢等啦，嗯。但你在中國呢， 你真係俾錢你有㗎喇喎。 我兩個禮拜幫你揾到。 嗯。 你諗下啲人幾咁可怕， 因為你先講嗰個你當然你活仔器官嗰個問題，但你話黑市買呢個人體器官呢樣嘢呢，咁都曾經有本好暢銷嘅一本書係寫過呢樣嘢，嗰個係叫做咩，我唔記得咗個名， 血腥的活仔器 官。唔係 嗰本嘢你出 嘅。唔係，係一個美國一個作家，華裔嘅作家寫嘅，佢本身都係做係醫學嘅，咁佢就呢本書嗰本書裏面就講咗喺美國都是有一些叫做黑市买卖的器官，那你有钱的你就可以，因为你本身当你是要做这个移植手术的，当心脏啦，心脏是最 hot 的，在个市场上最 hot 的，那你要排队的话呢，你可能他会看回你那个先后次序，同埋看你那个城市里面有几多人同你排，跟住之后再看全国，那你有些呢就是会有钱的人是怎样就是买回来了。就在哪里买呢，就可能即那本书就写会是在哪个地方买呢，会在俄罗斯一些，他会有一些譬如说孤儿院里面呢，他就会养一批孤儿，那去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呢就 不是吧。 嗱，本书是这样写的，本书是这样写的。本书是这样写的。 这本我就没看过。 即是肉成你去到某个年纪。 系啦， 系嘛， 好嘢，好嘢，你咁你都俾你抽到水啊吓 ，Anthony 好嘢，咁就会做，跟住之后即系当然佢系收到 order 话要去要人买啦，咁跟住就运过美国啦，因为通常呢啲嘢如果系美国咧或者全世界啦，全世界应系我冇记错应该系有个组织系去organize 嗰个器官嗰个传送系有晒 record 噶，即系等于其实等于。当假设我啦，唉，唔好讲你哋啦，当我啦，我 ham 咗或者 whatever， 我点，跟住我个心脏系有啲人啱嘅，其实已经可能已经有人系落咗我打话要，我亦都系填咗一份，譬如话我系捐我自己个器官出嚟嗰啲咧，咁我 OK， 即刻呢个人有啲咩啱嘅话咧，即刻就攞出嚟啦，跟住之后咧，其实等于好似有个 silver number， 咁系跟住系 track 紧呢件嘢去边噶。咁而嗰本书就会讲緊 係咪植入啲晶片呀、啊、会唔会 唔係我 I mean 你嘅意思係话、嗯、当我啊、哦、我係填咗份 form 就话、哦、啊我同意我死后我捐出我啲乜乜乜乜。 但呢个係冇同意㗎 係啦，嗰个我剛先讲嗰个 case 呢，即係我本书嗰度写就冇同意，同埋点解我会讲话係冇同意，同埋我讲緊就话一样就话你 track 唔到件嘢去边㗎，即係件嘢无啦点解无啦啦会多咗个心脏出嚟嘅，咁佢你 check 唔到佢边间医院攞出嚟啦，經過哪一些人運到去那間醫院，同埋邊個落刀去做呢個手術嗰啲咧，都係冇 track 嘅。咁、 嗯、 呢個就當然同你嗰個 case 講得唔同啦。你嗰個 冇保養啊？ 係啦，即係冇，係啦，即係。 咁同你嗰個就唔同啦，你嗰個就真係就話冇噶，我有一百個人，其實當你喺個農場裏面捉啲人出嚟，就捉啲嘢出嚟就咁。跟住又運出去，即係你個 case 就係嗰個咯。 其實講緊香港有一間醫院都有呢啲證據喺手嘅、嗯。 例如 咧， 香港都有。 係咪文康？係咪講文康啊？ 唔係 文康、啊。 香港嘅瑪麗醫院啊？ 哦、okay ， 唔係啊， 唔係嘛？ 大家， 哇！你喺呢個節目講，我哋要負刑責嘅喎、啊。 唔使驚，你放心，你放心，近排有個律師挑緊我嚟機， 係嘛？ 嗰律师会帮我哋，嗰律师一定会帮我哋。 因为咧，讲紧你大家都知啦，玛丽医院最出名系肝脏移植啊嘛，肝脏移植。咁佢其实系把关住大陆所有关于肝脏移植嘅一啲个案啊，一啲 even 系佢嗰啲情况嘅 number 啊，佢其实系有个仓库储存晒呢啲。 咁你有冇谂过喺呢个玛丽医院门口练功抗议咧？ 啊，找到嗰、那个嗰本书名啦，叫做《贝纳德的堕落》。 贝纳德的堕落 系贝纳德堕落， 咁、哦、你又揾得到？ 真系有呢本书噶嘛？讲假、 啊，我唔系 challenge 紧你啊！我话你咁快揾到，你真系知个书名喎、啊。 唔系因为睇过嘛。 哦，见臭嘅啫，大佬。 哦， 咁啊，我又想问下你啦，即系中共几时开始咁惨无人道，惨得咁紧要啦？ 其实由差唔多系二千年啦，据我所知啊，我唔系好记得嗰个年份啦，系啦。其实已经开始是你见到那个器官移植的数量是飙升得很紧要的。 边度 嘅？可能九九年开始已经是做紧呢一 样。你讲大陆是做呢样嘢？ 内系啊，大陆啦。咁、嗯、你睇到呢个数字的时候，啲人一定会问嘅、嗯。你啲器官 积居期咧？你估 喺边度嚟？ 唔系会新鲜嘅，大佬嗰啲嘢， 系、哦、啊， 你食牛扒，你都真系、啊、冰嘅牛扒都冇新鲜嘅好食啦，即系冰鲜嘅好啲啊嘛。 系、啊，你讲得啱。 嗰啲系等唔得几耐嘅啫。 嗰阵时我直情系。在网上面你哋都可以找到有啲录音，佢直情讲翻话嗰个人等紧一个心脏，咁佢喺上海度去申请要去做心脏移植啦。 嗯， 但系上海嗰度咧就未揾到供体，咁、嗯、就喺另外一间医院，可能广州啦，咁就要喺嗰度将一个心脏嘅嗰个供体啦移植过，咁、啊、就送搭飞机飞过去上海。 那个供体系你觉得系点讲啊？即系就系被迫害嘅人定还是咩咧？ 哦，咁 系被迫害。咁当咁你知啦，我头先都讲到话，你需要一个心脏，你可能要等三至五年啦。 唔系，我想问呢条问题就系、是，因为正如头先我所讲啦，如果你话系喺呢个叫做话移植手术嚟讲，移植手术移植即系一个器官移植。呢樣嘢，例如係心臟啊、 嗯， 心臟呢個係緊要啲嘅。誒、 嗯， 係一個有一個世界組織去做呢個 organize 噶嘛。咁中國係唔係呢個組織裏面嘅成員咧？據你所知， 據我所知啊，我唔知佢係咪呢個成員入邊啦。 先、貝納德係邊個？貝納德係第一個，第一個做手術嗰、那個，第一個做手術，移植心臟移手術嗰、那個。 唔好嘥時間，講翻你頭先嘅問題先。 係啦。即係據你所知，係佢哋係咪係咪係咪？ 因為咧，佢哋呢啲資料咧，完全係唔公開噶嘛。佢一定唔會公，即係共產黨啊。 嗯， 講到明啦，佢唔會公開噶。 嗯， 包括係香港瑪麗醫院，嗯、我頭先都提到啦，亦都係幫佢去揞住呢啲資料啦，亦都唔公開。包括早兩日、 啊、 受到香港大學班榮譽學位嗰個王傑夫啊， 嗯， 係王傑交叉得唔得？ 你咁樣開名得唔得㗎？ 係咯，王傑交叉， 我只不過第一問下啫，咁樣開名得唔得㗎先？阿王杰呼佢啦，咁点样啊？ 王杰交叉 系啦，咁佢唔好意思，我都系有话直说， 你都开咗啦，唔紧要啊， 系啊， 我哋有律师帮你放心， 好嘢，我中意你啊，继续啊， 咁佢亦都系否认咗，因为佢系知情噶嘛，佢身为中央嗰个卫生部嘅副部长嘛，佢、 嗯、 不可能唔知情噶嘛。 嗯 佢一定知情，咁我哋当我哋去質問佢嘅时候，佢话冇呢样嘢存在。 你哋去質問佢， 系啦。 O、okay. K，、 oh. 即系当有啲媒体记者去質問佢嘅时候，佢、话我唔知道呢一样嘢。然之后，亦都包括有啲请愿嘅人士啦，去到香港大学嗰度去示威嘅、正门示威嘅，佢、竟然要由后门度走、 oh. 一个堂堂正正嘅人，你接受荣誉学位。你点解要由后门走咧？ 有冇报告、啊、你呢呢单？ 唔系呢个唔紧要。 有报告，大纪元早两日有。 系啊， 哦 可以去睇。 所以大纪元清好清楚好多嘢。 系嘛？呢个 B 哥应该知喎，系啊，佢应该有睇 啊。我觉得阿 B 哥就好似好敏敏地啦，即系你今日讲嗰啲嘢，完全 唔系佢饮多两杯就清楚噶啦。 嗱我想问一样嘢，即系其实要你澄清翻先，我唔知系咪啦。阿 B 哥咧，佢成日话呢个大纪元咧。即系佢讲嗰啲啫，唉，世界上所有事都系五个人搞出嚟嘅啫，都系呢个江泽民啊、罗干啊、阿李鹏啊嗰扎人搞出嚟嘅，即系系咪真系咁样嘅咧？即系以佢所理解嘅，即系大纪元 嚟嘅。我哋 拍得傻 B 啊嘛， 系啊，我哋 拍得傻 B 啊。 但系佢又问阿丁丁， 系啊，佢又问阿丁丁。 咁事实上，即系佢咁样理解啊嘛， 好好 系 咁。其实中共入面啦，咁、有分啲一啲派系嘅。 我想你讲下派系。 系啦系啦，方 我想你借由 系 借咗 方便 嗰边。 咁江派啦，我啱啱嗰啲人。 上海帮。 江派啦，即系江泽民啊、曾庆红啊、周永康啊、薄熙来啊。 系咪而家咪天灭咗佢哋啦？已经系 未灭晒，仲在生。 唔系，不如等佢讲下啦。 不如等佢讲。 佢哋大纪元知好多嘢噶。 系。 咁你睇到成个走势咧，对佢哋形势系成个打紧得打得好紧要啊！两派、即系江派就同 埋边个打？ 习近平啊、胡锦涛啊呢一班人啦、仲有黄岐山、 习近平、胡锦涛、习近平和胡锦涛佢身边有咩党羽咧？ 唔系又唔系党羽嘅，即系盟友啦，可能叫做，即系好似黄岐山啊、李克强啊呢啲啦，咁都系一个线嘅。仲有啊，仲有啊，习近平有一个好心腹嘅叫做律战书啊，咁亦都系佢哋好即系好帮得手噶啦，呢啲人都系。咁佢哋系打到你见到薄熙来，佢本身薄熙来就系要坐习近平呢个位嘅。咁点知啊闹咗啊黄立军呢单嘢一闹剧啦，佢一出走，你谂下、啊。黄立军嗰阵时系几大嘅官，佢都要由重庆走到去成都嗰个驻美国领事馆去求庇佑啊嘛、去求庇护啊。咁、人哋阿骆家辉，即系美国嗰、那个驻 华大使， 系啦，驻华大使，佢、都走啦，你都遣返咗你去嗰个中南海度受审啦，最尾，即系你睇到人哋到最尾，佢而家都阿骆家辉都走咗啦，即系而家佢都。不问呢啲嘢啦，即系嗰阵时个情况系乱到去咁样，你个部下竟然可以咁样去走嘅，因为佢同时佢咁样一出走咧，佢带咗好多证据啊，包括活摘器官啊，当然唔讲佢贪污啦，佢贪污佢话佢贪污3000万，你信咩？你信唔信啦、 啊？ 包括佢同佢老婆谷开来啦， 讲出嚟好有力啊！大家觉得？ 我都觉得系，所以我一路听我唔 加埋你嘅腰果眼更加有力。 唔系，你对红衣都唔差啫，你 系嘛？我饮咗酒啫。 你头先讲咗咁多，以你睇法，喂，周永康点样发办法咧？ 咁你睇到啦，即系好似早前你咪话昆明啊，金金大师啱啱讲到啦，昆明嗰单嘢， 即系斩人啦，斩喂斩到好犀利，周围都斩紧，好似 有啲 斩到湖南，好似 有啲人就倾向话嗰啲系藏族啊、新疆嗰啲疆独分子做嘅， 系 咁。我就唔系咁， 你又觉得派系搞鬼嘅又系？ 因为咧，点解咁讲咧？ 据你哋嘅据你哋嘅消息所得啦，我俾你讲啦。据你自己所知啦， 唔系即系呢个江泽民派系反扑咧？ 系啦，可以。 即系 我认 你唔好讲，等佢演嘢。 系啊，你 等佢演嘢系。 唔系我帮唔到你噶， 你一同佢好大仇口啊！ 我先帮唔到你啊！讲。 因为你睇翻嗰个时间表啦，三月一号啦，当日一朝早咧，咁就突然间公布咗一个消息，就系、是、周永康个大仔啊，周斌系啦，同佢几个屋企人落网啦，已经拉咗啦，系啦，阿 Ben 拉咗啦，咁阿 Ben 拉咗之后，佢个老豆点咧？咁好，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唔使讲到出面啦，人哋都话，人哋个记者会个人都话你懂的啦， 系啊， 咁。当晚咧就即刻爆发咗昆明嗰一单嘢咯，因为3月3号、3月5号分别系， 系好巧合喎， 中共两个大会。 嗱，呢啲阿 B 哥就唔知啦，阿 B 哥咧就净系识谂第二样嘢， 系嘛？ 嗱，佢呢啲几合理啊？你话 阿 B 哥入常啊嘛， 咁又系 常平啊， 系我知， 继续啦， 系， 咁就爆发咗嗰个昆明嗰单嘢出嚟啦，然之后云南昆明系云南噶嘛， 系啊。 云南嗰、那个嗰、那个叫做咩啊？ 党委书记，你话 嗰、那个总之系负责云南呢个地方嗰个官啦。 O K， 亦都系落咗马噶啦。 党委定系市长啊？ 可能系市长啦，我唔记得啦。 好咩嘅啫？ 你差人长。 市长其实系 我唔记得个职官啊。总之，习近平系即刻去做咗呢一样嘢啦，系落咗佢落咗嚟噶啦，已经。同埋你睇到成个周永康佢背后其实系中石油啊， 系啊， 佢系统领咗成个系啦石油帮。 呢样嘢阿 B 哥中，佢旧年同我做呢个党国消息已经讲过噶咯，佢话你而家法轮功都系抄佢啲料噶，系咪真噶？啊，唔系，佢话即系呢个咩都系抄。 系我话二铺就系，你又真系俾人活摘器官啦，呢个 你死梗啦你， 死梗啦你，大镬你，大镬你， 唔系继续讲你头先嘅嘢。喂，照计即系中国共产党咁多所谓叫。做咗咁多陰質事咧， 係啊，添點中共 係啦，即係點解國內冇乜媒體開始去反撲佢咧？ 你話中共 係啊， 因为佢已经控制晒你成个中国嘅媒体啦嘛。 喂，咁你系咪总系有一点啊控制唔到啊？因为而家新网络、新媒体力量系咁犀利，而家突然间冇起，即系冇。 有啊，有一点系控制唔到噶。 系啊，即系而家开始已经有大纪元啦。 就 系 大纪元。 系咁，个问题就系话，喂，长城攻攻一点嘅啫，攻完一点佢就会破啦嘛。 所以佢而家咪突破咗咯、你见唔见到啊？佢首先係 自由門 明報啦，而家開始明報佢都將你封殺埋啦、香港呢度佢大陸佢驚佢已經守唔住啦嘛、有啲媒體已經係、好似南方嗰、南方都市報啊、即係嗰啲呢嗰啲係屬於已經比較 開明啲 敢講嘢㗎啦，嗰啲你睇到佢前一排呢都俾人封殺啊點點點咁樣、所以佢而家突破緊呢個出口㗎，佢而家就搞香港 咩㗎？佢哋好识擦边球㗎，即係其实你去到即係去到太过 critical 嗰啲嘢唔敢讲㗎嘛。 咁 係咪先？ 咁我冇睇啦，冇仔细睇佢只。 指 马贪 官不骂皇帝㗎嘛，佢哋係。 系啊，有啲系啊， 系 有啲系小马大帮忙嘅，其实 系咯 ，even 系啦， 系啊， 咁所以我觉得大纪元真系即系非常之持平公正系嘛，日日都要公布啲共产党嗰啲坏消息系嘛、都系周永康 恶行 恶行系咪啊？ 但系有啲人怀疑大纪元里边啲料系吹出嚟，好似大公报文汇咁样。 哦，咁啊要问下你啦噃。 点解似大公报文汇咧？文汇大公报系摆明咗， 都系吹，即系其实系纯粹抹黑啊咁样咯。 唔系抹黑，全部都系有一啲消息讲出嚟。 阿丁丁，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每一条新闻都系我哋记者攞命搏翻嚟。 唔系你，唔系我想知你哋。唔系我，我俾个俾你。系你讲， 唔系你而家，唔系以你所知，而家共产党有几多人退党嚟噶？累积系 过咗一亿咯。 过咗一亿。喂，咁唔得喎！中国中一个十三亿人口， 真系过咗一亿，几 千万党员，你过咗一亿， 佢八千万党员退咗一亿， 咁个负数边度嚟噶，大佬啊？ 佢点止八千万党员啦？佢每日咁多人入党，咁多人加入佢嗰、那个， 唔系咁而家佢而家个趋势系正增长定系 正 流出先？正流出先？ 唔系，因为我哋退党呢个行动咧，佢系。你包括你以前一路好多人，即系佢一登记咗呢个党员，是不是因 为多数都系良心发现，所以退党嘅。 佢一嚟嚟、到，咁我哋一定系会征求佢同意噶啦、哦。即系佢有啲人 唔系 ，sorry， 系啊 ，sorry， 佢哋 嚟呢度嚟诶 登记 系啦， 唔系登记，其实佢自己都可以退噶， 系 佢自己亦都可以上网去自己。用个化名都可以退嘅， 用个化名点 咁健秋，即系我金金大师去退中国共产党，我超名金金大师，咁就金金大师会直接退咗。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金金大师冇入籍过嘛？ 咁犀利， 真系我讲紧呢样嘢咯。 即系 唔系点核实嘅先？ 核实佢退咗，或者点核实？嗱， 因为我哋系用网上面嗰个嚟做登记咯，网上面，因为我哋每一日都有啲退党嗰啲真相点系。不同的地方啦、 okay. 即尤其是一些旅游的一些圣地啦，去香港 网上面怎么核实 嘛？ 网上面你有个名字，其实这些是 你又用得化名，化名怎么核实呢？ 那他是看你有没有一个良心去做这件事咯。 喂，时间不多，我真的想问你一件事，即是过去呢、即有组织在、铜锣湾就成日有即就咪打交又好咩咩咩成啊？喂，其实中国共产党迫害一啲意见分子咁紧要咧，你觉得用咩有效嘅手法？即系有咩用手法最有效咁打击翻呢个工作共，即系中共咧？ 系咪请多啲好似纪元友嗰啲咧？ 冇请 纪元友喺呢个 Facebook 都有好多相嘅， 但系纪元 佢又佢又有又招兵去打青蛙啲青蛙啦。 佢系大纪元 青蛙会系嘛？ 同你熟唔熟噶？ 佢系大纪元嘅忠实 fans， 咁佢用咗呢个名， 佢影裸照， 但系佢就唔系，咁佢唔系 official 有个 title 噶嘛，系嘛？即系佢唔系 official 个 title 噶嘛？即系嗰啲只系 fans 啫。 咁佢唔系我哋， 系最紧要澄清呢一样。 系啦，即系我都系想 佢系一个普通市民。 我都系问清楚。 咁你真系太过性骚扰，你用一个腰果眼问阿丁丁影裸照，真系。 唔得咁样嘅， 系啊！你真系太， 我哋对嘉宾比较， 唔系，因为我只不过都系讲翻就系、是，阿纪元友确实曾经试过喺即系做过一啲好壮烈嘅壮烈嘅举动啦， 系啦， 好啦，你嘅政治生涯已经完结啦， 我何止大陆翻唔到啊？ 系啦，你嘅政治生涯已经完结啦， 俾人放逐啊！ 吓，你一有咩动作嘅时候咧，你今集就 冇律师帮到啊！呢铺真系， 你个律师啊，我话俾你听，翻归啦，翻屋企瞓觉啦，你又唔使讲啊，边个都救你唔到啊！大佬，我今集唔想吹水吓，不过事实上咧，即系你啊呢度系朋友，嗰度系朋友，但系而家你拉埋呢度敌人，嗰度敌人咧，我相信啊，嗰个肥仔律师帮你唔到， 冇啊， 佢有乜冬瓜豆腐，第一个啄住你，话俾你听。喂，咁今次咧，即系好多谢阿丁丁上嚟接受我嘅访问啦。咁其实喂，真系香港俾你做下呼吁啊！即系你会唔会，其实你都会想多啲人支持社运，或者多啲人参与呢个反共嘅行列咧？ 反共其实而家好多香港人系恐共咯，即系恐怕好惊共产党啊。其实即系你身喺香港呢个地方，我觉得你唔使惊嘅。即系就算你可能你唔敢企出嚟啊，或者系去讲啲乜嘢啊，点样都好啦，你可以喺网上面，即系网上呢个平台其实好好啊，或者你可以支持一下大纪元咯， 系好似你之前影嗰张相咁样，都好有感染力啊！即系呢个支持台湾 哦，系 唔系？另外有啲好想赞赏一下咧，即系游行咧，游行得好型嘅 哦，系好有队型 嘅，系、啊、小心唔好你哋我哋，即系参与者啫。 我见啲参与者咧系好有纪律。系咯， 系啊。 喂，咁人哋啱啱讲完台湾啦，话人哋自发性好强啊嘛，好守秩序啊嘛，又非暴力抗争啊嘛。 系咯系。 咁啊，如果要参与一个游行嘅时候，佢系咪都希望我游行系好有秩序啊？ 同埋乐队咯， 唔系乐乐队嘅问题，即系嗰个系一个气势嚟噶嘛，系咪？ 系。唔系我就讲， 你见唔见到？ 我咪讲呢样嘢。 你见唔见到人民力量成日有个支持者吹住支呜呜声啊？ 咩嘢？嗰啲咩？咩左翼27嗰啲都有㗎， 讲我唔知啊， 左翼真系人去打鼓㗎，大佬咁 啊，讲我唔识啊，但系你知唔知人民力量成日有个人吹住支呜呜声啊？ 我知我知， 一去亲示威游行，梗系见知佢咩叫大背囊嘅， 系 我有一次我好多次喺地铁撞过去啦，佢差唔多咧，一去到差唔多游行路线附近咧，佢拎支出一啵一声，但你知唔知其实好鬼吵 嘅？唔系啊，你知唔知佢你个意思系代表咩啊？ 气势咯， 第一气势，第二系代表末势啊？ 咩话？ 诶，算啦，我唔同你讲呢啲。 唔系、啊，你又讲一次啊！你 代表 末 世啊！ 系啊，系边个话你听啊？阿国师， 梗系啦，真系。 原来节目尾喺度派胶，OK， 冇问题。咁你喺度派胶，佢啱啱出咗两本书，我希望你快啲睇晒佢。如果唔系咧，我唔知同边个拗啊！嗰啲成功论系嘛？要嘅。 唔系，其实我真系想问翻，诶点 样 ？Rock 一次一下，你问埋你个问题啊！ 我问你真系，唉， 点啊？你又话俾我问问题又咩嘢？唔系，其实我想问翻样嘢就系、是，你会点睇而家我哋香港？ 哦、oh, ，OK， 嗯， 即系呢个翻嚟想，因为你本身就系一个广告嘅编采啦， 唔同新闻冇关嘅，你点睇香港嘅？ 你自己嘅身份系一个身为一个香港， 你会唔会话住到边一年？你跟住又话快啲话走啊？ 即系话我都有钱啊，我就 系啦系啦，你会唔会咁咧？ 咁啊唔会嘅，咁我一路都成日都讲话要坚守住香港呢个阵地嘅，因为我成日都同人讲，我话你香港你仲喺中国大陆啊嘛，你香港系唯一一个突破点嚟噶嘛，你每一日你谂下咁多大陆人嚟香港，你所有根本上你所有直情话你权贵嗰班啊，你要去边度你一定要经香港，你要做咩生意你一定都要经香港。好似早前有个新闻话阿里巴巴咧，佢放晒风话要进军 上市， 进军美国啊嘛。其实佢呢个消息， 佢香港上唔到先系美国啫。 唔系，佢系根本你美国根本你咁大嘅市场，佢根本就唔识玩，佢唔识佢融合唔到人哋美国嗰边嘅市场。其实佢个目标就系香港，佢系放风。 香港起码有即系呢个自己人喺场啊。 香港人其实系好有优势嘅，我哋即系我哋自己要珍惜自己呢个地方，珍惜自己呢个身份。即系做自己应该做可以做到嘅嘢咯。 嗱咁咧，今集我哋好即系好开心同你倾咁耐偈啦。我哋都希望快啲天灭中共啦。咁你不如而家咧快啲应承我咧，即系如果我哋多啲上嚟倾下偈，唔一定讲啲黑嘢嘅，我哋讲可以 soft topic 啲，我哋讲去不如饮去食啊，去旅行啊。你唔好成日腰果眼，你 真系望住我，系望住你咯。你问啲咁嘅问题咯，边啲之前有啲嘉宾你又会咁同人讲嘢？ 当埋梗唔会啦。 OK 系嘛，即系讲得 soft 啲嘅，系嘛，我哋讲得 person 好啲嘅嘢， 我哋唔使讲， 可以， 好啦，咁啊，今集多谢阿丁丁啦，系嘛，下礼拜同一时间 多谢 留意啊，搏击会啊，拜拜。 喺 Peanuts 同埋 Peanuts 之间，应该要拣咩咧？梗系 Peanuts 啦！香港花生台，我系 Share 洛克道开工嘅主持人，正在开工中啊！